用沙漏盛满一杯温柔，让时光更迭，堆起那爱的沙丘。亲吻你双眸，发香浮动，目光轻柔。 这杯酒酝酿了多久，才写成路，融凝在星光的尽头。爱情从晶莹剔透沉淀到浓厚，要我们一起厮守。 如果爱情老去了以后，那尽头划过我们苍老的颜容， 待风和雪月化作银丝盘流，我们还十指紧扣相拥着好吗？ 如果爱情老去了以后，我不敢有太多奢求，只想用心去证明永久，多年后还唱这首歌 For me the right沙漏盛满一杯温柔，让时光更迭，堆起那爱的沙丘。亲吻你双眸，发香浮动，目光轻柔。 这杯酒酝酿了多久才写成路，融凝在星光的尽头。爱情从晶莹剔透沉淀到浓厚，要我们一起厮守。 如果爱情老去了以后，那尽头划过我们苍老的颜容， 待风和雪月化作银丝盘流， 我们还十指紧扣相拥着好吗？如果爱情老去了以后，我不敢有太多奢求，只想用心去证明永久，多年后还唱这首歌 For me